凉爽的天气中，五一小长假迎来了游园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为了应对游园高峰，公园的售票窗口实行了双增加，即在增加纸质售票的卖口的窗口基础之上，增加了网络扫码区域和窗口，入园通道双进入，在进口与出口分设的基础上，增加检票入园的通道，并专门开辟了扫码入园通道。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选择错峰游览，比如说上午去北海景山天坛游览，下午去植物园、香山动物园，全天都可以去玉渊潭、紫竹院等公园。好，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湖南大学。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五点半到七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那么接下来赶快有请出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招办主任刘勇。刘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招生办的刘老师。 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就处副处长孙东良。孙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 欢迎二位。那么在第三时间段呢，我们还将连线湖南大学的招办负责人陈元玲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大家这段时间有问题哈，赶紧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座的招办负责人都将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是一所专注于高端服务业高级管理人才培养的四年制本科大学。学院只开设酒店管理一个专业，下设财务及投融资、人力资源管理、酒店运营管理、奢侈品管理、现代市场营销、自主创业六个专业方向。北京本科二批招生报考代码1095，短期访学、交换学期或学年、双学士等丰富的国际交流项目可供学生选择，来自瑞士、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阿联酋等八个国家的14所合作院校，为学生海外实习与就业创造条件。 好，接下来邀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招办主任刘勇。刘主任您好。

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综合厂的招聘会，两场招聘会来了152家企业，提供了2500个高端服务业的职位，所以说中瑞的学生平均每个学生2.2几个职位， 供大于求，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对对对，有非常大的选择机会。 嗯，好，那么既然说到就业了，这个微信平台上逍遥，他问了中瑞的就业怎么样？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很好哈。薪水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酒店行业，还有其他的就业行业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酒店管理专业刚才提到了，好多家长都问这个专业是不是只能去酒店工作？回答肯定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下设了很多专业的方向， 对，我们下设了好多专业的方向，所以说这个专业的就业的方向也包括了金融，也包括了传媒，也包括了教育行业，这些行业里面的高端服务领域，比如说这一次招聘会，各大航空公司就有去中瑞招聘，反正是这个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对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都是适合的。好多家长，有一个家长问过我说，为什么说中瑞的学生可以去金融行业就业？实际上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的核心就是情商方面的培养，就是跟人沟通能力的培养。我们一个校友在花旗银行工作，这个学生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大客户的维护，就是跟这些存款比较高的在花旗银行，跟他们怎么给他们提供很好的这种产品服务，来吸引他们把存款放到花旗银行，这就是不是说去做那个金融专业毕业生所做的投资回报率的这个计算或者维护工作，而是做的高端客户的这种维护工作。 您看这个其实出去就业嘛，第一方面就是情商，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哈。 对。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咱们的行为举止规范礼仪方面。 对。 您看今天我特别注意到咱们刘主任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西装革履哈，也是代表了咱们学校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形象哈。那么其实咱们学校还有一个有一个形成了一个以职业素养为导向的养成式教育哈。而且咱们是培养一所淑女和绅士的一所大学，然后其实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对于每一个学生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哈。咱们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教育经验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中瑞毕业生的就业出口很好，我刚才也介绍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瑞的养成式的教育啊。这个中瑞呢，在把育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永远都放在了第一位。我们的师生的行为规范要严格按照国际品牌酒店的标准，对于文化素养方面的这个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中瑞的学生，不管是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要要求着商务正装上课，来培养学生这种良好的职业习惯，激发他们的自信跟自律的精神。当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还在惆怅如何适应职场的时候，中瑞的学生实际上已经收获了成熟、专业、自信的这种气质，他们已经让得体大方的这种商务正装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也是让中瑞的学生在招聘时有了先手优势，在职业发展中占领了先机。我们的校园招聘会上，每年的校园招聘会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很难分清学生他是来招聘的，他还 是来 就业的因为他们的气质、气场跟职业范儿，完全让你很难辨别出来。 这个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种规范， 四年不间断的这种养成式的教育。 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咱们在教育模式方面， 另外我们的院长高松涛博士也提出了，在大学期间要培养学生至少一个兴趣爱好，坚持至少一项体育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都能是伴随学生和受用终身的内容。目前我们学校是3600名学生，48个学生社团，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组织。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中瑞的养成式教育里面，我们的课程也提供了很好，给学生工作和生活都提供了很好的这种培养。中瑞的课程，大一的课程就要系统的学习葡萄酒、鸡尾酒、咖啡、中国茶、中西餐的烹饪以及酒店经营等实践课程，帮助学生脚踏实地，关注细节，为接下来的中高级管理的课程的学习积累实战经验。通过美食酒水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也为同学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结交朋友打开了一扇窗。因为这些课程涉及的面很广， 包括了中西方的语言、地域历史文化还有社交礼仪，通过这扇窗也为同学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懂得了感恩，也提高了幸福指数。像我的朋友圈里面经常会看到我们的同学把他们的所学用在了父母的身上，帮父母亲手做一款精致的芝士蛋糕，配一杯香浓的咖啡，隔着手机屏幕有时候都能感到那份幸福和美好。 那、您说的我都心动了哈，是一所非常有格调的大学哈。我们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网友杨静，应该是一位妈妈，然后听到您说的很诱惑哈。她说那中卫孩子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管理严格吗？ 这个首先我提一下住宿条件。 嗯， 因为我们是酒店式的公寓啊，五人间，独立卫浴，有阳台，有空调，免费的无线网，可以洗热水澡。随时都可以洗热水澡，因为我们要求穿正装很热但是每天你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第二个说到了中瑞的吃跟教学环境是分不开的。刚才我提到的，实际中瑞去过中瑞的人都知道，中瑞的校园的整体规划跟设计就是按照酒店的标准，我们就有一座四星级标准的教学酒店。所以说这里是吃货的天堂，但是在中瑞定义吃货呢，你不单单会吃， 你还得 会做，还得会品，还得会做。因为我们的好多的场所都是需要老师来带着学生去经营的。所以说在食堂比如说吃饭的话，我每个月就是在学校吃600到800就够了。但是你想吃的好一点，你可以去到我们的中餐厅，去到我们的西餐厅，想到实际上是享受的在是一个星级的品质。但是是平民的价格，因为老师跟学生在那个地方吃饭都要打七折，但是那个地方的餐饮的制作我们都是请的五星级酒店的厨师来做这个餐饮制作的老师。 太好了，以后馋了不用去外边吃了，咱们在学校里面食堂吃就可以了。 对对对，要是跟中瑞的学生做朋友那太有口福了，因为他请你吃饭一定是花的钱不多，但是品质很高， 性价比 很高， 服务很高， 性价比很高。 好，这个学费方面是怎么样的呢？ 学费我们是住宿费是2800元每年，学费是4.98万每学年。 好，我们现在还收集到了很多听众的一个问题哈，是电话打来的。那么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那广告之后请刘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1:1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继续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湖南大学。大家有问题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随时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的招办主任刘勇。刘主任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回答一下家长们一些热切的一些提问吧，这些家长都是咱们学校的忠粉哈，问的问题也相当的专业。 对，我也看了。 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中瑞和洛桑管理学院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位听众我估计是刚才没有听我前面的介绍，应该是我前面也介绍过了，我再解释一遍。我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中瑞人才培养模式是全面引进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核心课程和教学安排与它一致。第二个就是学分互认，正因为学分互认，学生可以申请转学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读2+2的双学位项目，就是第三年对接洛桑大三的课程。这个是非常诱人的一个条件啊！通过中瑞可以转学全球最好的商学院。第三个就是即使转学不了，我们也可以获得瑞士洛桑获得三个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学术认证证书。这是中瑞跟洛桑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学生的一个好处。 好，那您刚才也把咱们学院的优势和洛桑学院合作的一个优势给体现出来了。除了这些证书之外，咱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优势吗？ 我觉得这个优势很明显。第一个呢，特点呢，就是2+2的这种模式比你直接去洛桑省钱。第二，至少省70万，就是比你直接去，因为洛桑的费用一年在30到35万，你想读乘以4是多少钱？在中瑞相当于才3万人民币，49800人民币，相当于两年还不到10万块钱。但是你直接去他那边至少得70多万。所以说就省了，至少省70万左右。另外，不受名额的限制，大家都知道，洛桑在大中华区的招生名额每年也不过3到5人啊，也就是说包括了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地区啊，还有澳门，它的招生名额有限，但是通过中瑞它没有名额的限制。另外，4年能拿2个学位啊，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很好的一个条件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除了洛桑之外，还有哪些出国的项目呢？ 除了在这里，我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所以说在这里我想给今年的考生跟家长顺便做一个温馨提示。因为我不太建议学生直接出国，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学生。因为不建议直接出国，就是比如说你来中瑞读大学，他就有很好的国际交流项目，比如说转学洛桑，大家也许觉得哎呀，雅思成绩要求太高了，但是我们还有涉及到欧美的，比如说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这些高校，我们有对接的，就是在酒店管理排名都是在全球前50名，甚至前100名，至少是前100名的这些学校都是在本国，就是酒店管理非常靠前的排名。另外还有韩国、新加坡、阿联酋的这些涉及到亚洲两个区域，一个是欧美，一个是亚洲范围内的酒店管理，都是在全球很知名的这个专业，有这样的出国留学的机会。所以说这样就避免了你由于出国留学不太适应，有可能会遇到语言，有可能没有退路了，就是你在那里学不下去的时候，你回来以后你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学历了，就失去了这次机会了，放弃了拿到国内承认学历的机会。所以说你要是来中瑞比如说读大学要转学的话，他前面有培训，还有我们去过的学生给你做指导还有我们一系列的服务就是你出国留学的好多手续都是学校帮你办。这些条件都避免了学生由于出不了国或者在那边遇到问题而产生不必要的后果，就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了。 省心省力哈。 对，省心省力。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爱丁丁，他问了17年中瑞有降30分的政策，今年还会有吗？ 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因为17年是降30分，这个降分的幅度是降20还是降30、是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规定的啊，公布的，这是一个降分的，是一个政策，降分政策啊。但是至少能降20分，这个是应该是每年，就是2017年之前都是降20分，因为17年是降了30分，但是18年是降20还是30，到时候我们7月份20号录取的时候应该就知道。 反正20分是肯定稳的。 对。 好，他还问了今年这个招生计划出来了吗？ 教育部现在还没有啊，各高校还没有下达招生计划。 那咱们不妨来公布一下2017年吧，给大家做个参考。 对，我们2017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281人。但是今年肯定不会少于这个人数啊、应该不会低于这个人数。 好，我们一上来就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学院是一直都只开一个专业，设置了6个方向哈。那么这方面请刘主任给我们做一下具体的一个介绍。 我们6个专业方向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学生提早的确定自己的就业方向。实际大家看到了，专业方向就代表了以后的就业方向，比如说财务投及投融资，因为管理学的3个核心课程就包括了财务、人力跟市场啊，这3个方向都是未来可以就业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开设了酒店运营管理，未来你想从事啊，去高端品牌酒店，5星级的这种高端品牌酒店就业，或者是去航空方向啊，做未来做空中乘务这个岗位，可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啊，非常适合的一个专业方向。当然奢侈品管理也是我们全国本科高校应该是目前据我所知是唯一所开设这个专业方向的本科高校。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也非常好。为什么可以设在酒店管理下面呢？就是因为奢侈品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一听到这个专业名称，就是第一个字就是贵，两个字就是昂贵啊，奢侈品。但是了解这个专业的应该知道，这个专业的特色就是对于文化传承还有工匠精神，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所以说从事这个行业，学习酒店管理，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业的去向。目前我们的课程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阶段我们是通识和基础类的课程，第二阶段是中高级管理类的专业课程，第三阶段是战略管理和专业方向课程。也就是说我们的专业方向课程第一个特点是高级，第二个是专业，我们放在了大四来做，层层递进。也就是说学生第一次报考选择专业方向，觉得自己两年以后，因为我们第四学期第五学期还给学生提供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因为大四开专业方向，第四第五学期可以有一次，因为那个时候他对职场是非常了解了，对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行业比刚入学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这个转专业的比例大吗？ 可以，因为我们专业方向是在第四学期，除了财务及投融资需要测试数学，有数学基础，然后奢侈品管理需要面试，除了这两个其他的都是可以没有限制。 好，这个是奢侈品管理专业哈。还有一个自主创业专业，这单立了一个专业哈，也是挺新颖的哈。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设置专业方向？每年我们在统计毕业生去向的时候，有5%的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这跟这个专业的培养方案有关系。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介绍一下酒店管理到底是4年课程是怎么学的。第一学年，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举一个做咖啡的例子。比如说第一学年，一个形象的比喻啊，第一学年我们会教给学生怎么做一杯咖啡，第二学年我们会教给学生怎么组织别人做咖啡，第三学年我们会教给学生怎么把这个做好的咖啡，做了这么多咖啡怎么卖出去，第四我们会教给学生怎么办一个做咖啡的工厂，或者是怎么开一家做咖啡的店。这个就是战略管理类的课程。所以说学生具备了财务的知识，具备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技能，另外还具备了市场营销的知识。所以说他在做管理做创业的时候，这是具备很好的这种能力背景的。也是具备了很好的知识储备，有这样的知识储备，所以说他可以选择这个自主创业的方向。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家长 比较关心的一些这个录取分数线的一个问题哈。 嗯。 近几年咱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是大概多少呢？ 提到录取分数线，我就说一下去年比较有参考意义。去年文科是468的本科线，我们降30分，438以上啊就可以考到中类，再低一分就不可能了。理科呢是439，降分以后是409啊，再低于再个一分，你比如说你考了408，肯定跟普通类的本科你是上不了了。 嗯 啊，今年我估计最低的降分幅度在20，最高的降分幅度应该在30吧，这是预测啊。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关于中瑞的酒店的这个管理学院的话题呢，我们将在最后的时间段集中让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是由教育部批准设立、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校基于国际化、创新型、个性化精英商学院的发展之路，积极融入行业、融入国际，借助首都优质的教育资源，搭建应用型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专注经济和管理领域，致力于卓越的教学与服务，努力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精英商学院目标。学校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交通便利，人文气息浓厚。学校设有财务与管理学院、金融与贸易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四个二级学院。2018年有17个本科专业招生。学校坚持以一流的国际商科人才培养标准打造教育教学体系，形成了鲜明特色，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开展了2+2+1、3+1+1、2+2+2等国际合作项目，先后在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建立了北美分校和海外校企合作教育与就业基地。一所精致秀美的国际化商学院将迎接您的到来。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招就处副处长孙东良。孙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这个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哈。首先请孙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今年的计划基本上在北京与去年持平，然后北京整体的计划在560人左右，其中艺术类的考生在二百人左右。 二百人，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计划数哈。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年这个专业设置的情况吧。有哪几类专业是想推荐给考生的呢？ 其实我们今年招生的专业数量上是没有变化的。那其中有11个专业招生，那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聚焦的就是财经类和艺术类的专业。那我们有两个艺术类专业，其中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其他的专业呢，普通类专业均为财经类。这边包括了金融学、会计学、审计学以及金融工程等一些专业。那我们在专业设置方向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们今年的专业设置呢，主要针对学生的发展诉求呢，把每一个专业分为国内培养方向和国外本硕连读的培养方向。学生计划本科毕业就业和国内考研以及创业的学生呢，可以选择国内的培养方向。那如果因为我们为了给学生全面搭建这国际化的培养平台，针对计划毕业之后呢，想上国外读研的学生呢，我们今年在所有的专业中都开设了3+1+1以及2+2+2的本硕连读这样的方向。那学生在入学之后可以

的角度，然后挖掘学生的潜力，然后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从而呢就是想增强的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最后呢能实现学生的这个全面成长。 嗯， 其中这个三位一体呢，我们是整合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然后将教学管理和学生融为一个学习的成长的整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六个导师来共同这个管理一个学生，主要是我们从六个维度然后设置这个为他配备了六个导师，这种其中包括专业导师、语言导师、素养导师、德育导师、社会导师以及彭贝导师。其实社会上呢对这个嘉华学院的学生的评价呢，主要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就是情商比较高，然后整体的这个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个性化的这个培养的学生管理模式呢，然后来激发学生的这种最大的潜能，然后最后培养出学生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其实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能让学生有更好然后更高的这种发展平台。 而且咱们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国外本硕连读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向哈，那么其实对于咱们学校的学生的语言要求也是很高的哈。那学校在外语教学方面会给学生提供哪些帮助呢？ 对，提到这个外语教学，其实我们这边有两个方面比较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嘉华学院应该是说特有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外语浸泡月，我们所有的新生入学之后呢，是要对学生实施为期一个月的英语浸泡式的教学。那这个是全部是由外教来授课，然后学生呢为了是让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这国外语言环境。 大概持续多久的时间？ 一个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入学之后你直接就是开始这个英语 出来会嘚啵英文了。 对对对，其实很多学生就是他很多是应试教育的英语，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他这口语啊什么在一个月中他是有进步的。包括我们就之后说这个微留学，我稍后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也是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呢，这个口语就是有很大的提高。然后这边也是为了让学生首先是激发学生的这个英语学习这个兴趣，然后就是提高学生的这个综合的英语能力，最后也是为了让学生入学之后呢加强这个学生对英语的这个重视程度。最后让因为我们学校很多这样的2+2啊3+1这种本硕连读这样项目，也是为了他们提供一个这个基础。 好，这个刚才孙处还提到了一个微留学哈，由于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孙处在下一时间段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段时间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我们已经看到严他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了，我们在下一时间段将会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回答。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刚才在上一时间段，孙处长给我们抛了一个微留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关于这个咱们学校国际交流方面，还推出了哪些平台是可以提供给考生的？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微留学项目。那嘉华学院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微留学项目。那这个微留学项目呢，主要是也是为了学校响应国际化的办学目标，然后为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设置的这个必修课程。嘉华学院现在已经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建立了北美分校。那另外呢，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呢建立了海外的教学中心。那学生呢可以自由选择以上这些国家进行微留学，为期呢是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费用呢是由学校来承担的。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哈。 是的，那除了这个微留学项目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本硕直通。那我这边也想说，就是除了我们本硕直通，其实从2009年开始，确实已经做得非常专业，而且，我们现在的留学生就是通过嘉华学院这本硕直通项目，出国的学生呢是非常数量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统计了近3年，嘉华学院通过2+3、3+1这种项目出国的留学生呢，人数是在976个人，976，那这个比例占到我们现在再有就每届再有这个大学生的30%。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学生能出去这么多，而且能选择自己理想的这个合作院校来读这个本硕直通，还有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教学的特点，就是雅思。雅思教学这一块，我们是学校这边是实行的是雅思教学的小班授课。也是针对所有你只要是选了这个3+1+1或2+2的这种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全部要开设雅思课。对。然后雅思课呢是在所有的这个大1、大2的学习中呢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那其中呢也是为了学生的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雅思教师团队来进行这样的教学，为了学生取得这样理想的雅思成绩，然后也是为了将来学生呢能选择这个学校，出国的学校奠定一个基础。而且我们这个雅思教学是全部也是免费的。 全部免费为学生提供哈。刚才这个在深造情况，那个孙处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关于留学方面还是很好的这个深造情况。那么国内方面怎么样呢？ 实际上国内这边，如果要是您不考虑出国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就业和考研，这个国内和就业和考研这一块，整体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这边就业学校现在针对就业呢，已经就是积极融入行业。然后目前，我从就业办拿到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新数据来看，目前已经跟179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大学生的实习就业基地。比如说像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杭州银行，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单位。近3年呢，我们的就业率是非常好的，都平均在98%以上。其中2017届的学生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9.35%，而且我们这个就业率连续5年是居同类院校的前列的。 好。 对，然后除了就业之外呢，学生还有一部分是要在国内考研的。然后我们这边的国内考研的上学率是10%左右。那近几年的我们统计了这个考研的学校，其中也包括了北京大学、北师大、人大以及中央财经和外交学院这样的特别就是名牌的大学。然后我们国外考研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的考研率在除了就这个本硕直通的这个中有是本科阶段的，还有就是硕士阶段。硕士阶段的家长会很关心，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能读到硕士。我们基本上所有出去的学生他都可以读到硕士，而且我们现在近3年的这个通过硕士毕业的这个学生有500人左右。 好，这个比例也是非常可观的哈。近几年学校的录取分数再公布一下，给家长做一个参考。 2015-2016我主要说一下2017年吧，因为2017年，对，2017年这个我们其实是文科是468的线，然后我们也是在438。文科，然后普通艺术类呢是327。理科呢是439的线，我们录取的最低分数是409。然后艺术呢是311。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如果要是 学本科这个二本招生，我们是在二本招生。如果这边教育考试院说有这个降分的这个可能的话，我们还会加大这个计划来参与这个征集。预计在也是在降分20分左右吧。 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惠政策哈。 对对对。 好，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提示的吗？ 关于录取原则，我们艺术类的录取原则是联考。北京市的联考通过的话，按照文化课的成绩来从高到低来录取。 嗯， 那我们建议艺术类的考生可以一志愿填报，因为北京艺术类是顺序志愿。那我们也收高分的二志愿考生在艺术类。 嗯， 那普通类的话是因为是平行志愿，我们这边有一个对考生的这个优惠政策，是报考我校的所有的考生可以满足第一志愿的专业要求。 嗯，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孙处长给我们进行的一个相关的介绍哈。我们将在第三时间段走进湖南大学，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湖南大学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校区位于湘江之滨岳麓山下，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它不仅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是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现任党委书记蒋昌忠教授，校长段献忠教授。学校办学起源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的连续性。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学校继承和发扬传道济民、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积淀了以校训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校风博学睿思、勤勉致知为核心的湖大精神，形成了基础扎实、思维活跃、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培养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许多毕业生成长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优秀的党政管理人才。师生中先后有34人当选为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 以上，居在湘高校第一，并稳居部属高校第一方阵。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那么我们接下来邀请出湖南大学招办负责人陈元林老师。陈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陈老师也是连线，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南大学的一些情况哈。湖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的名校，有哪些人才培养特色和优势，是需要提示给大家的？陈老师。 其实刚刚那个简介中他有提到，就是我们湖南大学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那么我们学校是在世界高等学府办学史上是排在第三位，在中国同址办学是排在第一位。那我们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它就是我们湖湘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湖湘文化这个的精髓啊，也就是经世致用。那么我们湖南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校风是博学睿思、勤勉致知，通过这个也能够显示出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上面的一个定位和特色。那么在具体的特色的一些培养模式上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推行的是学分制，然后另外一块的话，我们有这种大班教学、小班辅导，还有我们这种对于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我们现在是这种班主任的制度。那么我们班主任制度的话，它是属于新进的，因为我们现在新进的老师基本上都要求全球前100位的知名高校的这样的一个博士生才能入聘到我们老师。他们首先在我们考入我校的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大一大二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是属于这种班主任制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就属于这种班导师制度，也就是学院的这种各个学科的带头人、知名的这种博导教授来具体做每个班级的这样一个班导师。还有我们这种新工科模式，还有我们现在学校推行的这种新工科模式，最近教育部也得到了 中国教育部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是关于我们工科与它的这种学以致用、实践育人的这种一种特色培养模式，还有我们整体的一种三全育人的模式，还有一些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提升计划。 嗯， 但是每个学院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培养方案，而且都还有一些各自的特点。 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新工科模式哈，有哪些亮点是想呈现给大家的呢？ 新工科模式的话，就是传统的教学，因为我们学校的工科实力一直都是很强的，对。然后，但是像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把这种新工科模式的话，跟我们的这种实践的，就是你学到这个东西，我们学校投入很多，专门新建了一个这样一个工训中心，就是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到具体的实验室中能够去实现， 嗯， 而且学校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这样的经费，配备专业的导师来指导我们的同学。 嗯，软硬件实力都很强哈，可以给学生提供很强的这种实践的一个能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哈，虽然这个预计的这个招生计划还没有下达，请陈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下2017年的，以供这个考生和家长做一个参考。 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 嗯， 像我们2017年的话，我们是63个计划，然后理科是53个计划，文科是10个计划，2018年的话应该会基本的维持一个稳定。 嗯，好，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增加的一些专业呢？ 今年还是没有新增专业， 嗯， 就是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 嗯，往年啊，有哪些专业是北京考生报考比较热门的，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一下？ 像我们学校就是我们的优势专业中啊，像我们学校的土木类、建筑学、机械类、化学、电气信息类，还有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与金融学，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比较优势和在各个省份都是属于报考率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这些专业呢，我们在北京都投放了计划，在我们北京都会招生。 嗯，好， 那我具体 您继续。 那就是说，如果说具体介绍一下，我说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土木类的专业，就是因为我们土木类的专业的话，我们现在是大力招生土木类里面，我们包含的有土木工程和工程管理这两个专业覆盖着，但是我们是以土木类的这个专业本科这个专业招生专业招进来，那么在两年之后，在入校两年之后，学生可以自主的在土木工程和工程管理中选择一个具体的专业来进行学习。前两年我们是一个大类培养，那我们土木工程的话，它在整个学科体系里面，它以前是属于三驾马车嘛，整个中国的土木工程就是清华、同济还有我们湖南大学，所以我们土木工程的历史悠久，然后这个学科实力非常强，从它成立到至今，它我们这个土木工程学院已经培养了这个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然后这个在最近的这样一个学科评估中，我们的土木工程专业也是排在全国第7。所以的话，有喜欢土木工程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报考。 嗯，咱们今年还继续推行大类招生哈。那么往年这个分流情况怎么样呢？ 往年分流刚好今年的时候是我们当时大类招生招的第一届同学嘛。 嗯。 所以的话，这个基本上还是满足同学的意愿，就是同学们想学什么专业就能够满足什么专业。 嗯，好， 对， 那请陈老师再给我们公布一下往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分数线的问题哈。近几年在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另外在京排名大概多少位的考生有希望报考咱们学校呢？ 我就介绍3年吧，好吧。我们2017年的时候，文科是607，然后理科是612分。 嗯。 2016年的时候，文科是629分，理科是627分。 嗯。 2015年的时候，我们文科是625分，理科是635分。 嗯。 结合这几年的话，因为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很专业，就是说排名多少，确确实实的排名的话，会更有一个参考的价值。我综合了近几年基本上我综合了就是我们北京开始就是一本线调整之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现在的话。我们北京的考生文科在1400名左右，然后理科在5000名左右的同学就非常有希望。 嗯，文科是1400，理科是5000名。 对对对， 嗯、 对。 好，关于录取原则方面，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录取原则的话，其实在平行志愿的这个录取过程中，我们学校一直是本着对考生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 嗯。 就首先就是你出档和退档，但是前提是你要服从专业调剂。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温馨要提示我们 广大这个考生，就是在我们填报志愿过程中，关于专业调剂还是一定要填服从，就是你如果不服从调剂有可能会退导。 嗯，一定要 你这个其实对的，对对，一定要提醒，因为你进来了之后还会有这个转专业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被退档了，这个可能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这样一个考试分数可能就没有得到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学校录进来之后安排专业的时候，其实考试也还是比较好填的，因为我们是没有专业基差。 嗯， 对，我们就是依据分数从高到低排队，然后再依次满足同学们的这样一个专业志愿。当然在这个填报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六个专业志愿，但是就是说确确实实没有专业基差，但是呢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梯度，就是说不管是填学校也好填专业也好，因为如果你六个专业你都没有满足，可能你就专业调剂了。调剂的时候不一定调剂那个专业能够在你的心理的最底线那个位置，所以说你在填专业的最后一个专业可能你还要参考一下，我们可以查阅我们招生信息网，我们招生信息网上面有很详细的历年的这样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分数，就是你在填专业可能最后一个专业上面你要填一个你又能接受然后你的分数很有希望的这样的专业。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交流层面哈，学校开展了哪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国际交流方面为学生创造了哪些平台呢？ 在中外合作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学校从近年开始啊，就是近几年我们开始已经没有这种就招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来进行招生了，我们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都是这种全日制统招的本科生，进入校内之后我们在我们学校的这个留学中心就会去给同学们介绍，也会有一些专题的介绍会，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就必须是通过高考正常考进来的这样同学。 嗯，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这种3+1、2+2的这种模式都有，然后他们也基本上都是湖南大学和海外的这样的高校的这个文凭都会有。那么具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在招生中没有具体的专业，所以的话一般是进入学校之后会有专题的介绍会。 嗯， 第二个您提到的这个国际教育的这个交流项目这一块的话，我们学校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主要是由我们学校的教务处部门，就我们学校的教务部门他们负责。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这个我们有9个，涉及了这个包括我们法国、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有8个国家。他所有的项目的话，他都是校级间的交流合作，交流时间一般都是一个学年，学年交流期间的学分是我们两个学校是互认的，那么根据对方大学提供的课程成绩之名单，经学生所在的学术委员会认定了之后，我们会承认他们的学分。 嗯， 当然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短期的奖学金的这样一些项目。 嗯，好，在去年的时候哈，湖南大学入选了第三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在创业方面可以说为学生提供了很多这个政策的扶持哈，请陈云老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创业方面的情况。 看来我们主持人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我们是去年入选了这个创业基地，你也了解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在创业方面的话，我们学校其实这个各个方面的体系还是比较健全，整体的话就是一个3-4-3、3-4-5的一个体系。首先我们是三个协同，就是有效的整合的创业资源，就是我们是利用了校企协同、校地协同、校产协同，深耕就业市场。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有4个课堂，精准化的就创业的指导服务，就是我们推进的有我们就业指导与职业规划的必修课，这是第一课堂。然后我们有虚拟创新创业学院的网上慕课，是第二课堂。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小班讨论和团队辅导等课外辅导的这样一个第三课堂，还有我们社会实践与实习的第4课堂。 嗯， 那么第5个还有我们5个关确，就是确保就业就创业工作的话落到实地。第一个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啊，十分关确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十分关确学生创业难点问题，十分关注我们困难学生的群体帮扶，十分关确我们创业信息的渠道畅通，那么还十分关切创业引领带动的这样一个效益。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系下面，其实我们现在也大学生里面也涌现出了很多这样的创业典型。 嗯，好，最后请陈老师再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招办的联系方式。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主要是有，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几个平台，第一个是湖南大学招生信息网，这个百度湖南大学招生信息网就可以查阅到。 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网上，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全面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有结合新媒体的话，我们现在有湖南大学的招生的官方微信，大家搜索湖南大学招生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招生咨询电话，一个是8882-3560，一个是8882-3067。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陈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谢谢您。 没有，谢谢您。 好，再见。 哎，好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的两位招办负责人，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首先孙处长，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两部电话6959-7736，6959-7746。 好，这里还有一个听众啊，他问问题，他说5月12号咱们学校会参加高招咨询会吗？ 参加的5月12号是有两场，一场是在北京城市学院，第二个是北方工业大学。 好，刘主任，您这边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928-3362。 另外还有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园开放日哈，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今年会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亮点呢？ 中瑞校园开放日跟任何大学的校园开放日都不同。我们能够给学生提供课程体验，9个课程，分别是葡萄酒品鉴、鸡尾酒调制、奢侈品文化、西餐美食制作、西餐商务礼仪、中国茶文化、咖啡文化、瑜伽文化，还有雪茄文化，9个课程可供学生选择。通过课程来了解专业，通过专业来了解职业，来确定未来想从事的行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 好，用最后一点时间来回答一下听众的一个提问哈，是问这个是问刘主任的，他说这个就业和实践方面哈，请您再给大家补充一点，为学生提供了哪些利好的平台呢？ 中瑞的就业呢确实很有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学生自身的优势。他们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把实习安排在了第三跟第六学期啊，都是在五星级酒店实习，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积累了很好的工作经验和社会人脉关系啊，社会人脉资源。第二个是校友优势，中瑞七届毕业生现在是4135名校友，从事酒店行业的1500名。中瑞校友在酒店行业，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的酒店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有着鲜明的中瑞的文化的基因，因为同这个中瑞的太有特点的一所院校。比如说在北京的瑰丽酒店，这是一所设施奢华、品味高雅的一所五星级的酒店。有13名中瑞校友。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就有中瑞的9名校友，所以说这个就业资源啊是很好的，对学生来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行业的优势，就是中瑞是国际高端品牌酒店首选的招聘高校。我们的高校的招聘校园招聘会呢，就可以邀请到酒店的高管直接招聘，现场签约，还有校友返校招聘，都是中瑞非常好的特点，为学生未来高质量的工作还有很好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为您推出的是中招的政策解读，也邀请您明天同一时间锁定 FM107.3 AM1026 收听教育面对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